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十二集。我刚搬来这儿，一见到这个场景，虎纹生男往车内看了眼，确认没有其他人之后，才流里流气地说道：“ 帅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，长得还挺漂亮的呢。” 桑岩抬眼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 关你屁事。” 因他这态度，虎纹生男心情瞬间不爽，上前推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 你这什么态度呀？啊，我说关我事了？说好话还不爱听了是吧？” 桑岩迅速抓住他的手臂，力道收紧，很快便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般的甩开。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温度，语气无甚波澜：“ 走不走？”“ 行啊，我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。” 虎纹生男当他这是退让，往温以凡的方向指了指，说：“ 让你车上那骚货先下来给我道个歉，长一副欠揍的模。” 像是戳中了桑岩的什么神经，他突然毫无预兆地往虎纹生男的腹部踹了一脚，这一下使了十足的劲，没有半点的克制，温以凡在车里都能听到碰撞的巨响。虎纹生男的话立刻中断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腰腹向下弯，艰难地冒出了一句脏话：“ 我去！” 跟在他后边的另外两人愣住，听到虎纹生男骂骂咧咧的话后，才反应过来似的过来帮忙。温以凡垂眼，忍着颤抖掏出手机报警。桑岩这人向来懒懒散散，什么事情都不爱搭理的样子，看人时总似有若无的带着点嘲讽的笑意，这会儿像是真的动了气，脸上没有半点表情，他的眸光黑得纯粹，带着戾气，看着前面的人就像是在看一团烂兽。两个人同时上去抓他，想把他控制住，桑岩手疾眼快地抓住其中一个人的头发，用力向上一扯，往旁边的路灯上磕，另一个人趁这个时候发了狠地往他脸上揍了一拳。他躲闪不及，头向另一侧偏，定格须臾，桑岩仿若没了理智和痛感，负了伤反倒笑了出来，知道自己出去之后帮不上什么忙，反倒会拉了桑岩的后腿。温以凡没有贸然跑出去，他担心他们会不会有人带了武器，紧张地盯着其他人的举动，除非是另外两人缠得太过，桑岩的所有动作都是有针对性的，力气全数往虎纹生男身上使。某个瞬间，温以凡看到他嘴唇一张一合，短短地说了一句话，可是隔了一段距离，温以凡完全听不见他说了什么。所幸的是附近的巡警来得快，上前吼了一句：“ 喂，干什么呢？” 见状，温以凡立刻下了车，往桑岩的方向走，怕警察会觉得他是闹事的一员，他把桑岩拦到身后，强装镇定道：“ 警察同志，刚刚是我报的警，这位是我朋友。” 桑岩脸上负伤明显，唇角带了血丝，破了好几块皮，脸侧还有些青紫，他眼里情绪散去了一些，低下头盯着温以凡白皙的后颈，没有说话。几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，按两方的伤情来看，这也不算是正当防卫，更偏向双方斗殴。不过虎纹生男有前科在，假设今天刚释放就去找先前的受害人麻烦，情节严重些。除了虎纹生男，其他人被口头教育了一阵，罚了几百块钱便离开了。出了派出所，温以凡偷偷地往桑岩的脸上看，抿了抿唇，问道：“ 你要不要去趟医院？” 桑岩情绪不佳，没有搭理他。“ 你身上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？” 因为自己的事情把他拉下水， 温以凡觉得愧疚又不放心，他接着说道： 我们去一趟医院吧，应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 温以凡刚想说下去，桑岩打断了他的话，他叫了他的名字，温以凡。温以凡抬眼， 怎么了？ 桑岩看着他，莫名冒出了一句： 我站哪，你看不见？ 温以凡没有听懂。 什么？ 你不喊我帮忙，你跑什么？我让你过来，也没听见。 桑岩的语气毫不客气，嘲讽的意味十足。他说： 又瞎又聋又哑，光剩一双腿会跑了是吧？ 温以凡没有计较他的恶劣，他救了自己，还受了伤，这会儿不管怎么样，他在他面前都觉得理亏。 他道：我是想找你帮忙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动手，不想拖你下水。 桑岩目光幽深，听着他的解释。 温以凡老实地说道： 而且主要是他们有三个人，我觉得你打不过。 桑岩气笑了，被他这话噎得无言。恰好路过一家药店，温以凡停下脚步，视线又在桑岩的脸上扫了扫，而后他道： 你在这等一下。 说完也不等桑岩应话，温以凡进药店买了一点跌打损伤的药。出来之后，他往四周扫了一眼，在附近偏僻处找到把长椅，两人走了过去。 涂点药吧。 温以凡把袋子递给桑岩，诚恳地说道： 你这样出去也没法见人。 桑岩的气息似是有些不顺，他看了温以凡一会儿，不发一言地把装着药的袋子扯开。温以凡也没说话，在旁边看着他捋起袖子往手臂上的青紫处喷药。他看着本就已经极为强烈的负罪感又在加剧。桑岩上药的方式很粗暴，只讲求速度，温以凡感觉他上了跟没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。之后是膝盖，最后踩到脸，过程从这里开始变得艰难。因为脸是视野盲区，再加上这周围没有镜子，桑岩只能盲目的涂。他的力道没个控制，再加上总涂错地方，眉头不知不觉皱了起来。温以凡看不下去了： 我帮你吧。 桑岩看他一眼，停了几秒才把手上的东西给他。温以凡正想凑过去，便听到他来了一句说：别趁机占我便宜。温以凡顿了一下，忍气吞声地说： 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 他拿起碘伏棉签，盯着桑岩脸上的伤口，小心翼翼地往上边抹。刚触碰到他的伤口，桑岩就像是他用针往上扎了似的，嘶了一声。温以凡立刻僵住，像是没事找事一样，桑岩不悦地说道： 你力道能注意点吗？ 温以凡甚至觉得自己还没有碰到他，好脾气地说道： 行，我再轻点。 两人的距离渐渐拉近，温以凡专注地盯着他的伤口，力道极其谨慎，唯恐又让他不满。渐渐往下涂到唇角的位置，他拿了一根新的碘伏棉签，折断了之后轻轻地往上边点。彻底处理好之后，温以凡的视线向上一抬，撞上了桑岩的眼睛，空气止住一瞬。 就涂个药，你有必要凑这么近吗？ 桑岩眼神很暗，声音哑了些。温以凡坐直身子： 抱歉，这里光线不好，我看不太清。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 涂好了。 之后也没有别的事儿，桑岩靠在椅背上随口问道： 你这是什么情况？ 温以凡低头收拾长椅上的东西，缓缓地解释， 算是有过节吧。刚刚那个最壮的住我隔壁，经常敲我门，我之前报警让他被关了5天，可能让他记恨上了吧。 闻言桑岩表情不太好看，问道， 你今晚还住那破地儿？ 我已经找到新的住处了，没有来得及搬，我今晚先去我朋友家住吧。 桑岩没再接话，过了好半晌才嗯了一声。注意到时间，温以凡先站了起来， 我们走吧，挺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苏浩安的车子还停在我小区那儿，你还得再跑一趟。 桑岩只点了一下头，不置一词。 两人拦了一辆车回到城市家院，下了车没等温以凡跟他道别，桑岩抬脚往小区里走，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温以凡连忙跟了上去。 哎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 桑岩偏头说道， 上去收拾东西。 啊？ 温以凡一愣，桑岩话里处处是对这小区的嫌弃， 这破地儿你还打算回来啊？ 这意思好像是要陪他一起上去收拾。温以凡本还在忧愁这事儿，毕竟短时间内他是不敢自己一个人上楼了，加上这一时半会儿的他也找不到人陪他一块上去，也不好意思找桑岩帮忙，但他既然都这么提了，温以凡也松了一口气。他道了声谢，说， 谢谢你啊。 桑岩懒得搭理他。这小区物业管理确实做得很差，温以凡住的那栋楼有几层楼的灯坏了，黑得让人看不清路，一直也没有人来换。楼道的拐弯处还有不少垃圾没有扔，味道又潮又难闻。之前温以凡还没有觉得有什么，但有这大少爷在，他莫名觉得自己的状况有些窘迫。但这回桑岩倒是什么都没说，走到自己家门前，温以凡拿出钥匙开门。桑岩没有唐突地进去人姑娘的家里，插兜站在外头，说， 我在外头等你。 温以凡点头走了进去，从床下拉出行李箱。他来南吴还不到3个月，来之前把自己的很多行李都卖掉或者弃置了，再加上他一直也没有时间买新的东西，这会儿收拾起来也跟来南吴时没有多大的区别，一个行李箱加一个行李袋就装完了。确认没有落下的东西之后，温以凡便拉开门走了出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Thank you.